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好，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宇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常见的心脏疾病，叫先心病。我们今天一起来说说这个先心病这个话题啊。首先欢迎李主任做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大家非常开心的和大家们又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和美丽的主持人呢一块呢一起去聊一下叫先心病。那么前几期的我们聊过叫冠心病。那么先心病跟冠心病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首先来讲的话呢，这三个字先心病呢，我们要看是哪三个字。先呢是领先的先，哎，又是先天的先，所以呢先心病呢我们称为呢叫先天性的心脏疾病。哎，这个先心病呢是一个简称，我们叫先天性心脏病。那么大家在聊冠心病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心脏呢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一个发动机或者是泵。那么既然聊到先心病，那么我们把一个心脏呢又比喻成一个房间，对吧？那么这个房间呢，我们每个人家都有房间，对吧？ 对。 那么我们有这个进来的大门，对吧？我们防盗门或者是大铁门，哎，还有呢窗户，是吧？那么每一个有这个房间都有它作用，比如说厨房，哎，卫生间，那么卧室，哎，还有客厅，那么心脏呢也有这些功能。那么我们把心脏如果是这个啊，从这个纵轴把它抛开的话呢，那么我们有四个结构，四个腔，我们分别从左到右是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吃过什么羊杂啊或者什么的话呢，可以发现呢这个心肌呢，哎，它呢有一部分厚有一部分薄，对吧？那么我们心肌呢，心脏呢是以左边为主的，那么左边的心肌呢是非常厚的，因为呢它呢直接面对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的动脉，主动脉，所以呢它每天每次承受的血压，哎，我们的血压是多少啊？100多吧， 190， 对吧？哎， 190， 我们是100多的血压，每一下都要承受100多毫米汞柱的压力。那么右边的系统呢，它是把这个血呢从我们这个手上、腿上，哎，或者肠道里的这个静脉系统，抽出来，然后呢再打到肺里去，这个时候我们深吸一口气，对吧？把氧气吸到这个肺泡里，把我们这些这个四肢啊回来的这些没有氧气的血通过肺交换以后的话呢，回到了我们的左心房，我们的左心房再流到了我们的左心室，这样的左心室一收缩，这些血就蹦到我们全身各处了，大脑，满足我们大脑的供氧，满足我们肠道的需求，满足我们四肢的运动的需求，所以心脏呢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腔，那么它分为四个腔，但是有些小朋友在娘胎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指的叫先天，对吧？ 对， 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心脏的结构呢发生点问题，当然如果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小朋友活不到这个分娩之后，对吧？那么可能在胎儿期间就因为严重的这个循环的障碍啊，就去世了。那么有些小朋友生下来以后，那么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母婴保健都是非常全面的啊，哎，一查体听到了小朋友呢他呢 有杂音。 嗯， 那么在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呢，发现心房和心房之间这个墙有个洞。 嗯， 哎，这叫房间隔缺损。 哦哦， 懂了吧？ 哦， 这个呢是先天心脏病的一种。 哦， 就是我们这个两个卧室之间的门 没有了， 不是两个卧室之间的墙多一洞。 嗯。嗯， 这边的睡觉干扰了那边的睡觉。 哦， 啊，还有的患者呢是生下来以后呢， 嗯， 他呢心室和心室之间有一个洞。 嗯， 本来心脏一收缩，这个血呢应该打到主动脉里去吧。 嗯， 但是从这个孔， 哦， 跑到肺里面去了。 哦， 那么这个血跑到肺里多了， 嗯， 那就表现出一个肺血增多。 嗯， 那个肺本来就能存，比如说存两升的血， 嗯， 但是现在去了两升半。 嗯， 时间一长把肺泡都憋坏了。 嗯， 表现出什么呀？孩子爱感冒， 嗯， 爱发烧，只要有感冒他一定得。 嗯，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叫室间隔缺损。 哦， 室是心室的室。 嗯， 室间隔缺损。 嗯， 哎，那么这些孔道呢有的时候呢会长上。 嗯， 绝大多数时候呢是长不上的。 嗯， 嗯， 它对我们人身体有什么危害呢？ 嗯， 那么刚才讲了，比如说是心房，它就相当于我们的心脏的这个这个卧室，两个卧室之间的这个本来是有墙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小洞。 嗯， 这边啊，这个我们年轻人说话，哎，通过这小洞呢就传过去了。 嗯， 影响了父母的休息。 嗯， 那么这个影响还算小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室间隔缺损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厨房跟卧室， 嗯， 本来是一道墙，现在不好了，现在没有墙了，哎，中间一个洞，我们炒菜的烟油子味儿啊什么的都跑到那边去了。 嗯， 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另一边心室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这是两种最常见的先天病，先天性心脏病。 嗯， 叫这个房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 嗯， 那有的听众朋友们就会问，这个病发生率高吗？ 嗯， 啊，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呢，我们全国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的比率呢是在6%-8%。 嗯， 也就是1000个孩子， 嗯， 大概有6到8个孩子会有先天性心脏病。 哦， 主持人，这个比率高吗？ 还是挺高的吧。 啊， 嗯 啊，由于呢我们国家的非常出色的这个这个我们叫围产期的这个保健啊。 嗯嗯， 我们国家的发病率要比国外要低。 哦， 国外的话呢它的发病率呢在9%-1%。 哦， 啊，他们的发病率是比我们高的， 比我们高。 啊， 嗯， 那么我们刚才聊到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 嗯， 那么指的是房间隔缺损和 室间隔 缺损。 嗯，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 嗯， 那么最常见的叫动脉导管未闭。 嗯，动脉导管未闭， 哎， 就是没有闭上。 这个动脉导管呢， 嗯， 未闭呢是我们先天就有的。 嗯， 你有我也有。 嗯， 那么我们俩为什么没有得先天心脏病呢？ 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俩呢在生出来以后， 嗯， 3个月之内就闭上了。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嗯， 那么请问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跟在娘胎里， 嗯， 除了个头不一样大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嗯，我们不需要这个吸收母体的养分。 哎，对，因为我们在肚子里是不喘气的。 嗯， 对吧？ 对对， 我们是生活在羊水里，胎盘， 对， 在这个子宫里，在一个胎囊里。 嗯， 对吧？ 嗯，是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活着呢？我们是靠一个胎盘。 嗯，对， 通过脐动脉脐静脉跟自己的妈妈 对 相连。 对， 对吧？ 是 我们所长大，从小小的受精卵长到十月怀胎。 嗯， 是通过吸收妈妈的这个能量和养分去长大的。 嗯， 那么我们并不呼吸，但是依然有氧，是因为呢我们的脐动脉呢接受妈妈的新鲜血液，通过脐静脉去回去了。 嗯， 哎，但是我们人从娘胎里出来那一下就需要去呼吸。 嗯， 对吧？ 嗯，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储备这一套功能和器官。 嗯， 那么在娘胎里的时候呢，这个动静脉导动脉导管呢是打开的。 哦， 因为我们肺是闭的。 嗯， 对吧？ 嗯， 在我们被助产士拉出来的一瞬间，把我们脚丫子一打，我们就开始哭吧。 对， 一哭， 它就关， 肺就张开了。 嗯， 张开了，这个管导管这个就不需要了。 对， 对吧？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就长死了这个东西。 明白了。 一般3个月左右就长死了。 嗯， 但是有的人 有些小朋友 啊， 这个管比较粗 哦， 他没长上， 明白了，嗯， 或者呢，他呢长的这个机制呢，就是没有特别健全， 嗯， 所以留了一个这个东西， 嗯， 留了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这个肺， 嗯， 正常的功能产生了一个悖论， 嗯， 它就形成了个短路， 嗯， 造成了我们主动脉的血都流到肺里去了。就像屎缺一样，这些患儿呢会表现出来呢咳嗽， 嗯， 哎，爱感冒， 嗯， 发育差，哎，那么时间一长的话就会造成肺动脉高压，这样的小朋友可能呢花了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治好。那么这个呢我们称为动脉导管未闭。动脉导管未闭和房间隔缺损、时间隔缺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又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建议尽早的手术动脉导管未闭， 嗯， 啊， 嗯， 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叫这个叫法洛特三联症或者是四联症， 嗯， 那么它呢我们刚才看这三个疾病吧，啊，它由简单到难是房缺、室缺和动脉导管未闭， 嗯， 它一般呢只影响到一个结构， 嗯， 是吧， 嗯， 这个房间里，嗯，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四个房子， 嗯， 啊，每个房子中间都有墙和门，对吧，它呢就是像咱们前三个疾病来讲，只是影响一小部分。 嗯， 它呢是都有问题。 嗯， 它门也不好，墙也不好，啊，然后心脏的收缩力还有问题。 嗯，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我们称为叫法洛特四联症， 哦， 或者三联症。 嗯， 这个呢需要呢造成需要医生来讲的话呢，把心脏打开， 嗯， 用这个补片或者是这个牛心包， 嗯， 把这些缺损的部分给它补上， 嗯， 修好了， 嗯， 有的时候呢小的时候呢还不能一下子都修好，因为为什么呀，我们小时候的心脏多大呀， 嗯， 小孩拳头那么大， 嗯， 现在我们的心脏多大，大人拳头那么大，你把它都缝上了，这个缝上的东西不会增长，对吧， 嗯， 所以他可能会去做二期的手术。有的患者说，哎呀，我们这孩子为什么当时没给我们一次做好，我说这个不可能一次做好， 嗯， 对吧，我们就像小孩的不可能穿大人的裤子是一样的，他有生长的一个余地， 嗯， 哎，这个呢我们称为呢叫先天性心脏病， 嗯， 就是先天造成的，小朋友从我们的妈妈肚子里出来以后， 嗯， 啊，那么造成的心脏结构的异常我们称为先天性心脏病， 嗯，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什么叫先天性的心脏病，简称叫先心病哈。那我想问问李主任，就是说这个我们如何能发现这个先天性心脏病，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呢？ 您的问题也是非常好啊， 嗯， 那么如何去发现先天性心脏病， 嗯， 是改善这些儿童呢这个远期的这个， 嗯， 生存率和死亡率呢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感谢我们国家的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母婴的这个机制啊， 嗯， 那么只要是小朋友生下来正规的啊去医院或者是这个这个产院生下来的孩子都会去做先心病的一个筛查。 哦，那有这个筛查， 哎，咱们城市里， 嗯， 哎，就是都会去做这个先心病的筛查。 嗯， 那么对于这些农村啊，包括自己就以前稍微偏远的地区，就是找这些助产士生出来的小朋友来讲的话呢， 嗯， 可能呢没有去做这个更好的评估。那么我们希望这些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是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呢，建议呢孩子在生下来以后呢，还是要去儿童医院啊，给孩子呢在刚生下来呢去做一个心脏的评估。 嗯。 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呢包括我们医院呢都会有一个叫，可能您也听说过啊， 嗯， 就怀孕的时候呢叫胎儿大排畸， 嗯， 鸡是畸形的鸡， 嗯， 对吧， 嗯， 可以看看孩子有没有胳膊腿的，哎，这个异常啊， 嗯， 脑子的问题。那么我们医院现在又有心脏的排畸， 哦， 叫胎儿超声心动， 哦， 咱们想想一个小朋友才多大， 嗯， 他那颗小心脏跟小核桃这么大， 对， 对吧， 对， 可能还没个核桃那么大， 嗯， 啊，我们就有非常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这个对一个小核桃这样大的一个小孩的心脏做超声， 哦， 在娘胎里就知道他有没有疾病。 明白，嗯， 啊，那么如果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疾病，那么我们建议呢，产妇呢，这个可能这个孩子就不要再要了。 嗯， 因为生下来的话可能要花很多钱，虽然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啊， 嗯， 但是呢就是总比这孩子生下来一岁就夭折，可能对孩子对产妇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小一些。 嗯， 那么有些能够治疗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的话呢， 嗯， 那么我们建议这孩子在专业的医院， 嗯， 生下来以后立刻接受救治。 嗯， 那么我们医院呢和阜外医院呢等这些心脏病专科医院， 嗯， 啊已经可以做到呢，对于这种刚生下来的小朋友就可以做外科手术。 哦， 啊，这得益于心脏团队、麻醉团队、康复团队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应，这个一个手术的一个救治。 嗯， 那么对于其他这一些情况是怎么发现的呢？ 嗯， 比如招工体检， 嗯， 上学体检， 嗯， 对吧，我们都要去听听心脏，对吧，我们体检的时候听听，一听，哎，怎么有杂音啊， 哦， 来医院查一做心脏的彩超， 哦， 就看到了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和功能出现了异常，哎，那么诊断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嗯， 啊，是这样发现的这个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过程。 嗯 嗯， 然后治疗的手段其实就是以手术为主，是吧？ 治疗的手段来讲的话呢， 嗯， 如果我们是在60年代呢， 嗯， 参加咱们今天这个聊天节目的话， 那， 可能只有外科手术这一条。 嗯， 哎，就是说呢，把我们的这个胸骨呢从中间劈开， 嗯， 然后呢在体外循环下让我们心脏去停掉。 嗯， 我们把心脏呢啊在这个打开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们用个补片把它补上。 嗯， 哎，咱们再把心脏缝上。再让心脏恢复跳动，这个是治疗啊先天性心脏病最基本也是最终极的治疗方式，是心脏外科的治疗。 嗯， 但是呢，我们如果是遇到我们今天刚才所说的这个三个疾病， 嗯， 就是房间隔缺损， 嗯， 哎，或者是 时间 隔 缺 损，某些时间隔缺损， 嗯， 和动脉导管未闭， 嗯， 可以通过介入的疗法。 哦， 哎，这个介入和外科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介入不开刀。 哦， 哎，比如说有的小姑娘， 哦， 妙龄的小姑娘， 哦， 你给她胸口上开一个那么长的口子， 对，不好看， 以后可能上学， 嗯， 工作啊，择偶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影响， 嗯。 那么介入来讲的话呢，它呢可以呢使用一个微创的方式， 哦， 什么样的一个微创？就是说，你看我们都见过油笔芯吧？ 嗯， 油笔芯那么粗的一个导管， 嗯， 在我们的骨静脉。进去以后的话呢，啊，让医生呢一双巧手把这导丝呢通过了这个心脏里面缺损的这一块， 嗯， 然后呢它呢现在呢我们设计出了一个镍合金，记忆的镍合金， 嗯， 它像个什么呢，它像两个蘑菇一样， 嗯， 好理解吧， 嗯， 把这个蘑菇是一个记忆性的金属，像个网状的一个蘑菇， 嗯， 它呢平时呢放在这个鞘里， 嗯， 它是一个直的，它呢通过了这个缺损的地方， 嗯， 它把这个鞘一撤回来， 嗯， 哎，它是两个蘑菇吗， 嗯， 这个蘑菇就膨胀出来了，对吧， 嗯， 它就卡住了，对吧，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轻轻推这个鞘管， 嗯， 哎，把另一个蘑菇也释放出来了， 嗯， 这个蘑菇呢它是热记忆金属的， 嗯， 它砰就把这个缺损就给夹住了， 哦， 这样的话呢时间一长，哎，这个缺损就消失了， 哦， 就被这个金属的这个网给加住 了， 补上了，哎，这个我们称为叫介入的修补的手术。 嗯， 哎，这个患者呢，只可能花个2-3万块钱， 嗯， 他就不用挨这一刀的手术了。 是， 哎， 是， 这个是目前呢，绝大多数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病呢，一种介入治疗的方法，包括房间隔缺损和动脉导管未闭。 嗯， 那么有些时间隔缺损呢， 嗯， 是可以采用这样的一种手术的方式， 嗯， 但是有一些呢不采用这种手术的方式，因为房间时间隔缺损呢，它呢这个心室呢有走的很多呢， 嗯， 这个电路 就像我们房间似的， 嗯， 它新室的这块里面时间隔呢，走的电路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用这种散的方式呢去把它修补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把这个电路压坏了， 嗯， 压坏了就有可能又造成另一种疾病，叫心律失常的这种疾病， 嗯， 所以对于时间隔缺损来讲的话呢，那么现在又流行的一种叫微创的小切口的一个修补术，原来咱不是要开一个大口子吗？ 嗯、对， 从这个脖子下面这个胸骨一直劈到这个箭突下的这块，大概十几个公分。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在右侧，哎，开个10厘米的一个小口， 嗯， 哎，用一个微创的器械来讲的话，把我们这个眼儿缝上就可以了。 嗯， 啊，这个是一个微创的一个外科手术修补啊、 嗯， 但是。我们如果是遇到这种特别严重的，比如说像法罗斯廉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先天心脏病，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就需要我们完全开胸， 嗯， 体外循环去修复、 嗯、 那么刚才咱们去讨论，如果是有的患者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心脏会增加、 嗯、 增大，这个时候呢可能还需要去二期的手术去修补、 哦、 啊，这个呢是我们如何去治疗这个先天心脏病呢、 嗯、 一个手术的方法，因为我们看还有点时间啊、 嗯、 我们再大家呢再去聊一聊什么样的患者容易得先天心脏病、 嗯、 那么如何去避免先天心脏病，那么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要去从也是呢从患者的基因角度上讲，如果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同胞的姐妹啊、 嗯、 弟弟那么有这种先天心脏病，那么可能呢遗传给孩子的几率呢是比较大的，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旦呢在怀孕以后的话呢，我们首先呢要避免接触强磁， 嗯， 强电， 嗯， X 射线，哎，这些就是物理学的一些干预， 嗯， 对于胎儿的一个影响， 嗯， 那么我们吃呢一定要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嗯， 避免的这些就是可能会致畸的这些毒物啊、 嗯、 或者是化学添加的物质、 嗯、 包括染发烫头这些事情呢咱们都少做一些。 哦， 哎，还有呢我们呢在5个月左右的时候呢、 嗯、 去像安贞医院啊这样的专科医院妇产医院呢去做一个胎儿的一个大排畸， 嗯， 哎，有条件做一个心脏的一个胎儿超声心动、 嗯、 这样的话呢会减少先天心脏病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几率， 嗯 啊，那么有些几率的患者的话呢，有些时候呢啊，如果是之前怀孕过有些这个重度的不能生产的这种不能让这孩子继续存活下去的这种先天心脏病的话呢， 嗯， 一定呢要对孩就是孕妇和男方呢要去做一个基因的检查， 嗯， 如果他存在的一些先天性基因的问题， 嗯， 那可能还要建议这对夫妇呢不要再去要孩子了， 嗯， 哎，因为要孩子的几率就可能是1/4或者是1/2或者是3/4的几率呢、 嗯、 再次得这种先天心脏病，而不是我们传统流行病学里面呢这种1/8左右的一个发生的比例、 嗯、 那您想差多少倍啊， 嗯， 是不是， 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我们预防的先天性心脏病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嗯、 当然得了先天心脏病如果得了也不要特别的担心，现在的目前的医疗手段啊，尽早的治疗，我指的是在学龄期前完成手术治疗的话呢，孩子的寿命还有生活质量的话呢都与正常的孩子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的， 嗯 啊，那么今天呢我的这个先天性的这些内容来讲的话呢可能呢就跟大家聊这些， 好的， 主持人还有没有想在问的这些 因为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即将结束了，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科普了许多这个先心病的这个知识哈，先天性的心脏病让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一个了解，那如果等以后我们有机会呢还想请这个李主任来继续和我们聊聊这个先心病的这个话题，以及他之后的一些比如说心脏病患者的一些运动的这个话题。 好的， 嗯，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嗯、然后呢也希望呢在咱们这个经济之声呢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这个平台上的话呢、 嗯、 跟大家一起去探讨有关于健康的一些话题， 嗯， 感谢大家， 嗯，好的，谢谢您，嗯，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